C. Listen to th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一， 我明天想坐火车去台南。 如玉，火车太慢了，坐高铁去比较快。 可是高铁车票很贵。 如玉要坐高铁去台南。二， 我不知道在哪里买高铁车票。 很方便啊，在高铁站、网路上、便利商店都可以。在火车站可以买高铁车票。三， 安童，明天没课，我们去看电影。 对不起，我要跟同学去故宫博物院。 那我跟你们去。 他们明天都要去故宫博物院。四， 我要坐捷运去故宫看中国古代的东西。 不行，到故宫没捷运，你坐公车吧。去故宫没捷运，要坐公车。五，如玉，明天我们去大安 KTV 唱歌好吗？ 明天我没空，这个周末怎么样？ 没问题，我可以骑机车载你去。 谢谢你，明华，可是我家在大安 KTV 旁边。 明华骑机车载如玉去 KTV 唱歌。